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7条地铁线年底开通，目前已经全都开始空载试运行。 双减要求学校开展素质拓展活动，家长质疑由此产生教育不平衡新变种。 福建莆田本土确诊病例中，40%以上是12岁以下儿童。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工程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明天神舟12号飞船返回地球。 四川泸州泸县发生6.0级地震，多个景区暂停开放，国宝龙脑桥安然无恙。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3边安全机制，将为澳大利亚海军打造核潜艇部队。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国您好。 哎，你好，清瑞。 那么全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啊，天气就要转晴了，最低气温呢在17度左右，所以明天早晨啊天气偏凉，出门呢要穿上啊长袖的衣衫。明天白天呢天气晴好，阳光充足，气温也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在大部分时间里啊这个户外感觉是比较舒适的，所以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清瑞。 全工，那么双休日的天气怎么样呢？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双休日啊，周六早晨啊，低层空气湿度增大，有些轻雾，但天气不错，依然是个比较舒适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5度左右。而19号星期天呢，从早到晚天空都会被云层所覆盖，不见阳光，最高气温呢要降到17到18度，这和早晨的最低气温也差不多。那么天气会明显的转凉，要注意啊，添加衣服。另外呢，是下午啊，在西部和南部的郊区啊，就会出现降雨。傍晚之前，城区也要出现降雨的天气，并持续到下周一的早晨。这次降雨是比较明显的，累计雨量啊，可以达到中雨以上的量级，像南部郊区有可能达到大雨，所以也请大家关注啊，临近的预报，注意防范。清瑞。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3项高频提取业务及事项即日起可以实现网上办理，基本做到零材料。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这次通知规定，当职工在网上平台申请购房、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时，可同步选择今后的约定提取业务。市公积金中心住房公积金归集执法处处长顾峰说， 按照以前的这个做法呢，他需要到我们柜台呢去办理一个叫约定提取，就约定我这个首次提完之后，以后呢定期按3个月或者按半年，把他账户里的余额打到他的这个提取的这个公积金用卡里去。现在呢，我们就优化到网上了，他在办理他的这个购房提取的时候，他可以勾选一下通过网上去办这个业务，这样我们定期就会把钱划过去。 除了初次提取的职工，已经办理过提取业务的职工，在提取事项有效且有剩余额度时，也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约定提取。顾峰说，以前需要到柜台办理的职工配偶提取业务也可以实现网上办结。 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北京市民政系统校验它的婚姻关系，它就不用提供任何材料了，我们就直接给它关联在一起，它的配偶就可以零材料在网上全程办理自己的提取。 除此之外，非本市户籍人员公积金账户在本市封存半年以上且没有在异地继续缴存的，销户提取也可以全程网上办结。顾峰说， 很多人他离开北京了，他就原来要办的话得来一趟，成本很高，现在我们是可以查询咱们的职工在全国的其他城市他有没有公积金账户，我们也通过这个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系统在核验他的户籍，这样这部分人通过网上去核实之后，他就可以在网上全程办理，也是零材料。 市公积金中心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蒋然表示，这次优化的事项主要是结合中心局处长走流程，为群众办实事、改进服务的措施。 这次到位的这个措施呢，一是我们走流程实际中发现的问题，高明质量堵点，所以把它做到了网上，提高了我们的网办深度。 据了解，公积金中心局处长走流程的所有改进措施将在今年十月落实到位。 今天，北京地铁八号线剩余段、十九号线一期、机场线西延、S 一线剩余段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空载试运行阶段。这意味着计划将在今年年底通车的七条地铁线路已经全都正式进入空载试运行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八号线剩余段金鱼胡同站站厅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八号线剩余段全长 4.3 公里，北起中国美术馆站，南至朱市口站，从北往南共设金鱼胡同站、王府井站、前门站三站。16号起，八号线剩余段开始空载试运行。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设备部部长王庆介绍， 利用夜间每日停运后12点半至次日凌晨3点半的三个小时时间进行动车调试。参与这个动车调试的系统有供电、通信、信号、安全门等，通过动车调试考核各个系统的这个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用性。 年底八号线剩余段将正式投用，意味着八号线将全线贯通。王庆说， 八号线贯通运营后，形成中轴线上的贯穿中心城的轨道交通走廊，提高咱们王府井和前门这个大型商业区的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对增强南中轴轨道交通服务水平以及缓解猛南城地段的交通压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今年年底将有七条地铁线通车，包括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悬浮线路 S 一线全线开通，北京首条时速达到120公里线路连接北京南北的又一条地铁交通大动脉十九号线一期开通等。市重大办轨道交通建设协调三处韩建介绍， 目前北京市在建线路十五条，总长 291.3 公里，年底计划开通七条线段54.5 公里线路，为历年来开通线路数量之最。开通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781.5公里，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全市轨道交通线网，更好地承担起首都公共交通出行主力军的作用。 再来关注北京地铁调整儿童乘车规则。记者上午从北京地铁了解到，从9月19号开始，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2021年修订版正式实施。其中，对于身高1米3及以下的儿童乘车规则进行修改，取消了带领两个以上身高不满1米3的儿童乘车一个儿童免票的规定。这意味着二孩三孩家长今后乘坐地铁时，所有符合身高规定的儿童都能够享受到免票优惠。 记者注意到新规中是这样表述的，身高1米3及以下的儿童免费乘坐轨道交通，儿童乘车需要有成人监护陪同，成人付费乘车。成人带领一名身高1米3及以下儿童乘车时，按照儿童在前成人在后刷卡通过闸机，成人带领一名以上身高1米3及以下儿童乘车时，请联系车站工作人员。 新学期双减系列政策在全市中小学落地实施，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近日对双减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新学期上课时间调整，小学不早于8:20，中学不早于8点，上学时间延迟了，家长的上班时间却并没有延迟。对此，李毅表示，学校要按照原来的时间点开门，学校要安排好孩子送到学校后到正式上课的时间，为孩子合理安排户外运动或者户内阅读等任务。李毅同时呼吁，希望用人单位能够理解和关怀有接送孩子需求的职工，在管理政策上体现弹性，让他们早上上班的时间更加充裕。 新学期中小学每天开展至少两小时课后服务，有家长提出是否一周五天必须每天都要参加。对此，李毅表示，课后服务并不是一刀切的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或者每天都要参加。

瑞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侯涛表示， 跟信息化相关的通讯、电子、计算机、软件工程，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北邮是我们经常去的一个学校，北航我们以前做的非常的少，所以跟就业办的老师做了一个沟通，所以我们马上准备参加学校举办的双选会。 为方便用人单位查询了解各高校相关情况，北京高校毕业生生源信息数据库已经上线。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苏秀丽介绍， 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性的查询，比如说生源的信息、学科的专业、毕业生的数量等等，这样一些用人单位比较关注的，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尽量的给大家提供服务。 今年下半年，围绕就业创业服务季活动主题，依托北京高校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市教委计划组织北京地区各高校面向2022届高校毕业生举办线下加线上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系列专场招聘会380多场，持续不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选择机会。苏秀丽表示， 会着眼于国家战略和我们服务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比如说我们会举办京津冀一体化的人才的服务招聘会，一带一路的这种项目的双选会，会举办北京的市属企业、市属重点企业行业类别的双选会，都是未来我们工作的一些着力点。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9月22号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对中小学生和京籍老人等免费。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表示，2021年北京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分批实施，9月22号起启动第一批次接种。北京将延续2007年以来的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对60岁及以上京籍老人和在校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实施免费接种。 本着安全第一、有序实施的原则，2021年北京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会分批实施。第一批次接种于9月22号启动，主要面向60岁及以上京籍老年人和自费接种人群。第二批次将于10月上旬开始，主要面向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第三批次将于10月下旬开始，主要面向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将持续到12月底，较往年延长一个月。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持续到2022年2月底。广大市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全市统一安排，合理选择接种时间。 为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今年北京继续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出生日期在1961年12月31号之前的京籍老年人，可由村委会或居委会组织，在约定时间段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去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接种免费接种。中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在征得学生家长的同意下统一接种。 自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需要提前向接种门诊预约，可以通过首都疫苗 APP、 电话、现场登记、微信公众号以及其他网络预约方式完成预约。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多数市民今年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提醒市民在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需满14天才能够接种流感疫苗。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看，北京汛期管理首次延长到9月30号，107天下了72场雨，今年入汛以来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715毫米，比去年偏多9成，比常年偏多5成。考虑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偏多，北京市政府决定今年9月15号之后，防汛工作按照汛期管理延长到9月30号，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延长汛期管理。 昨天，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杨景怀介绍，今年极端天气频发，北京市汛期降水量大，时间空间集中。从6月1号到9月15号，全市共出现主要降雨过程72次，大雨级以上量级降雨6场，其中暴雨2场。从1月1号到9月15号，全市累计降水量790毫米，较多年同期偏多近5成，形成水资源量46亿立方米，地表水21亿立方米，地下水25亿立方米。 北京市防汛期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15号，考虑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偏多，经市政府决定，今年9月15号之后，防汛工作按照汛期管理延长到9月30号，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延长汛期管理。 水务部门将会继续按照汛期工作要求安排值班人员进行值守，强化预报预警相关工作。

新闻2021。 好，18:29，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江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49例，包括福建48例，其中莆田市38例，厦门市8例，泉州市2例，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含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福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9月15号0点到24点，福建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8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9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至此，从9月10号以来，福建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0例，目前都在住院，无死亡病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还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4例。 在这次福建本土疫情中，低龄患者多是一大特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市儿童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曾仁和表示，目前莆田市129例本土确诊病例中，14周岁及以下共有58人，其中12周岁以下57人。 按照国家疫情防控规定，新冠患者收治期间不允许有陪护。但是这些低龄患者年龄小，需要更多的照料，他们的隔离观察、医疗救治由此备受各方关注。我们来听一听曾仁和的介绍。 为了让这些儿童患者安心接受诊治，医院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治疗、护理、关怀和无费方案，打造卡通主题病房，在病房和走廊墙壁上装设贴各种卡通装饰物和卡通图片，同时设置爱心图书角，发动职工募集了200多本儿童读物，社会各界也纷纷献上了爱心和祝福，让他们身心愉悦地接受了各项治疗和护理。为了保证小朋友有充分的营养，医院食堂根据营养科拟定的儿童营养食谱，每日为小朋友送上美味可口的免费营养餐，对年龄较小的小朋友由护士精心喂养照顾。医院成立安心援助心理小组，制定了相关的心理工作方案，组建心理援助热线团队，开通心理援助热线，父母跟孩子都是阳性的，我们采取人性化，单独一间，如果是没有的，我们医院加大陪护，一床一人。 与此同时，福建继续推进核酸检测流调溯源，加强风险区管控、社区防控和集中隔离点管理，进一步阻断疫情扩散蔓延。随着泉州新增2个中风险区，福建现在已经有2个高风险区和6个中风险区，涉及莆田仙游县和泉州市泉港区。福建已经派出13位专家奔赴泉州，指导当地做好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工作。 在本轮福建疫情当中，莆田和厦门迅速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为什么要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呢？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清介绍，新冠病毒感染之后，有一部分无症状感染者，这些无症状感染者当中，有一部分将来会成为病人，有的一直是无症状感染者，但不管如何，他们都具有传染性。在疫情发生后，对于重点人群和重点地区开展核酸筛查，目的是及早发现这些无症状感染者，这也是前期行之有效的措施。 王华庆表示，如果疫情发现的较晚，或者流行病学调查还不能判断波及的范围，这时候筛查范围和筛查人群可能要进一步扩大，有时可能需要全员筛查，以便尽快地发现传染源，采取相应的措施阻断疫情的传播。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疫情的最有效手段。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安排，坚持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迅速开展新冠疫苗大规模人群接种。截至9月15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1.6亿剂次，我国接种的总剂次和覆盖人数都居于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今天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游客出行量将会增大。针对当前疫情形势，文化和旅游部高度重视，积极应对，重点开展4方面工作。 一是严格做好外防输入工作，暂不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出入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暂缓新批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 二是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这一省区市的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等待这一省区市域内中高风险地区清零之后再行恢复跨省旅游经营。 三是严格做好旅游各环节的疫情防控管理，要求旅行社对于旅游产品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合理控制团队规模，做好游客的信息采集、健康查验、体温监测，要严格落实各地在交通、住宿、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要做好游客在乘车、入住、参观、就餐等环节的疫情防控提醒。 四是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将有超过10000家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大约占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80%。为确保旅游景区安全有序开放，要求合理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56，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截至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已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 分离前，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那么撤离前为什么必须完成这些工作呢？我们今天采访了航空科普专家张京南，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些呢，就跟家人要出远门了，出远门的话就是把家里的东西、电器啊、门啊锁好啊。在空间站也一样，它在站上的这些使用的设备呢，就要归位，然后呢，要检查站上的这些气密性啊，还有一些各方面的设备工作的是否正常。因为这有一段时间会没有人值守在上面，会要确保这个空间站自己在天上运行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吧。 神舟12号回家之前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进行绕飞和镜像交会的试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2号载人飞船撤离后，于今天13:38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成功验证了镜像交会技术。那什么是镜像交会技术呢？继续来听一听张京南的分析。 镜像交会啊，其实并没有交会，它只是尝试一下对准的这项功能或者是这个性能。因为神舟十二号飞回来之后，不久之后呢，大概是下个月吧，10月，神舟13号会飞上去。飞上去的话，也会进行真正的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驻到空间站。所以神舟12号这个离开的这个点呢，就是节点舱，跟这个神舟13号未来要交会的这个节点舱是同一个节点舱，都是在那个舱段上进行对接。所以他要先试一试这个飞船对接的一些自主识别呀，还有精准的控制啊，它是要先尝试一下。但是尝试之后呢，它并不真正的去完成这个对接，主要是为神舟13号对接呢做准备。 最新消息显示，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工程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明天神舟12号飞船返回地球。那么，航天员在返回途中哪个环节最为关键呢？张京南分析说， 比较关键的就是它的弹道的设计，就是这个轨迹，返回的轨迹的这个设计。因为要穿过这个大气层，大气层呢在高速下呢会产生高温，在飞船的表面产生极高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000度，所以这个对飞船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啊，是最大的一个难度。然后呢，就是这种弹道或者说轨迹的这种精准的计算，因为它要落在某个着陆场位置啊，还有这个降落伞这个打开的时机啊，这些都是要精确计算的。因为着陆场着陆之后还要进行搜救的工作，地面那个保障人员要进行搜救，所以它不能这个误差太大，误差太大的话，这个搜救工作难度也会非常大。 嗯，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天舟3号货运飞船船舰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进行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另外，据报道，在今年10月将发射神舟13号载人飞船。那么，天舟3号货运飞船与神舟13号载人飞船具体承担怎样的任务呢？ 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航空科普专家张京南的分析。 这也是这一系列任务当中的一个环节，天舟二号对应的神舟十二号，天舟三号对应的神舟十三号，一个货运飞船对应的一个载人飞船。那么这个货运飞船呢，就是给后续的载人飞船的航天员呢，未来在站上进行补给，还有一些实验的设备啊、器材、使用的工具啊、用品等等。它的差别其实并不大，都是为下一个这个飞船呢进行一些货物的补充。主要的差别就在于之前神舟十二号它要不这个天舟二号，它要进行最初期的一些设备的运送啊，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生活用品，比如说像太空的单车啊，就是这种健身的一些单车啊，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共用的一些用品，它送上去之后呢，后续呢就不用再送这些共用的用品了，那后续就是一些消耗品，所以这个天舟三号、未来天舟四号就是这样一个序列了。 今年十月份将会发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那么他们与神舟十二号航天员的工作有怎样的延续呢？ 这就是第一次任务和第二次任务的一个差别，因为神舟十二号是第一次三名航天员进驻咱们国家的空间站，那么第一次进驻呢，它就会在安全性啊、可靠性啊要多考虑一些，要先确保安全，还有呢就是确保航天员呢在站上能够体力上啊能够支持神舟十二号的航天员，就是飞了三个月，刚好是三个月啊。那么未来的这个神舟十三以及十四、十五，每个飞船的三名航天员上去呢，都是在站上停留六个月，这个时间就长了，因为经过了首批航天员的三个月的站上的一些试验呐、还有对人体的功能的一些检验呀、都确保安全无误了。那么后续呢，就会把时间增长，六个月呢也是一种常态化的一个时间了，就不会再增长。再增长的话，就达到人体的极限了，就对人体可能有一些比较显著的伤害了。 那么就六个月可能比三个月对航天员挑战更大哈。 对，因为之前咱们没有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挑战，所以要先从三个月过渡到六个月。但是六个月呢，国际空间站呢在站上待六个月的这个情况很多，所以第二次就变成六个月呢，应该问题也不大。 那么就是这个工作任务来讲，就是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有什么新任务吗？ 没有质的差别，都是进行那种站上的一些科研活动啊，还有人在站上工作生活的能力，还有穿着舱外航天服进行出舱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在站外的一些安装啊、维修啊，他们工作性质上没有本质的差别，主要是反复的多次进行试验，多次进行实践。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泸州市泸县，今天凌晨发生6.0级地震，截至今天11点，泸县916地震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中国地震局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解读指出，这次地震距离最近的断层是华蓥山断裂带，同时这次地震是逆冲型破裂，初步分析认为原震区近几天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地震专家介绍说，这次泸县6.0级地震位于川东南地区，属于南北地震带中南段，距离最近的断层华蓥山断裂带大约4公里。这一断裂带以逆冲活动为主。 华蓥山断裂带北起达县北，向南西经大竹、临水、合川、铜梁、荣昌至宜宾南，长约460公里，是四川盆地内规模最大的断裂带，也是地震构造意义最为重要的一条断裂带。特别是西侧的川中地区基底由火山岩组成，密度高、磁性强，属于变形深且硬化程度较高的刚性块体，具有孕育中强地震的能力。 1900年以来，华蓥山断裂及附近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6次，最大的是这次泸县6.0级地震。震中附近历史地震序列类型以主余型地震序列为主。初步分析认为，原震区近几天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四川泸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今天上午对外发布通告表示，受地震影响，按照应急管理要求，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泸县曲式庄园博物馆、泸县文化馆、泸县美术馆、泸县图书馆、泸县龙桥文化生态园景区、泸县玉蟾山景区等上述公共文化场所和景区即日起暂停对外开放。 泸县龙桥文化生态园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对整个龙桥文化生态园内的情况进行排查，暂时没有发现国宝龙脑桥在地震中有损坏的情况。 龙脑桥位于泸县县城北郊九曲河，在泸州到隆昌的古驿道上，建于明代，因桥头坡上原有龙脑寺、龙岩寺、观音寺、玉佛寺四大古刹，故名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 好，18点44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机制，将为澳大利亚海军打造核潜艇部队。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 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号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将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下午在白宫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议，共同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白宫公布的三方联合声明表示，这一伙伴关系将显著深化三国在一系列安全和防务能力上的合作。第一个目标是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三方将在未来18个月就此展开磋商。 莫里森在讲话中表示，澳大利亚将与英美合作，在澳大利亚南部城市阿德莱德建立核潜艇。他称，澳大利亚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或建立民用核能力，澳方会继续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拜登和约翰逊也强调，澳大利亚未来装备的核动力潜艇将仅配备常规武器系统，并承诺两国将严格履行核不扩散义务。 美英澳三国为什么要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帮助澳大利亚建立核潜艇部队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英美啊，本来就不用说了，它是传统的这个跨大洋的这个盟友，是吧？那么澳大利亚呢，也是属于安格鲁萨克逊的这个民族的，说穿了是从英国分出来的，就像美国一样，从那个根上溯源啊，它都是英国种。所以呢，就是他们三个之间，它是英语系的国家嘛，毕竟不是法语啊、拉丁语什么，所以他们这三个国家之间搞一个三国的一个联盟，也就是发展这个核潜艇的技术，说穿就是把核潜艇技术转移到澳大利亚。英语用了三个国家的这个代写嘛，就是 AU 就是 Australia 的开头，中间是 UK 加个 US， 搞这么一个 AUKUS 这么一个代码。那么我感觉到它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把五眼联盟啊，美国的可以说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或者说是在亚洲版的小北约啊，它把它五眼联盟进一步的浓缩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我当然就会联想到这个现在美国对华这种遏制战略，包括这个新冷战的这个大幕拉开了，是吧？我们当然就有理由联想到，不管他怎么解释，我觉得这个里面背后肯定是针对中国的一个挑衅的行为。 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里面啊，这三国宣称帮助澳大利亚建立的这个核潜艇呢，只会配备常规武器系统，然后澳大利亚本身也表示不会去寻求拥有核武器或建立民用核能力啊。您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宣告是否可信呢？ 你看那个美国政府从特朗普时期到现在，是吧，很多东西他说的一套他做的又是一套，根本就说言而无信的。既然你这个带头的大哥都是言而无信的，那你说这个跟班的这个小兄弟，是吧，他说出来的话有可信度吗？所以我觉得这点像我们中国是肯定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会被他这种花言巧语所迷惑，这是一个。二个呢，我感觉到他这一次把这个核技术扩散出来啊，他实际上他就是利用澳大利亚呀作为这个五眼联盟当中的一个顽固派吧，他是实际上是充当了美国在亚洲在印太地区啊就是遏制中国的这个马前卒。 嗯， 我觉得英国在这方面都还稍微考虑到这个英国跟中国这个经贸联系啊什么他考虑的，但是澳大利亚有点破罐破摔了，反正现在关系跟我们搞得也很僵了，是吧，也不指望他这个莫里森啊这样的话他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一个和平啊一个什么承诺。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对他们，第一要警惕，是吧，第二要关注，第三呢我们也做好这种应对的准备。因为它这个不光是一个核技术的扩散，下一步它有可能会把澳大利亚装备起来武装到牙齿，不管是中国是在亚太还是在印太这个大的范围，是吧，那么我们下一步可能我们还有这个你像这个要远航的包括护航的这个维和的这些军舰呀，包括还有我们的航母编队呀，是吧，可能要更多的走出去走向深南，我们要进行更大范围的一个维和，包括更大范围的一个提升我们这个远航的这个能力的一个试航。但在这个当中，一旦澳大利亚用了核潜艇， 那对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就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呢，就是这个问题一定要看到它这个背后，它现在是光靠美国一己之力啊，它是绝对是不行。这是拜登上台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特朗普不管对华是贸易战还是高科技战，还是就是说军事方面挑衅我们，他其实都是以单打独斗为主，他不太相信欧洲盟友。那么但是拜登上来以后呢，不但相信欧洲盟友，而且把欧洲盟友之外的澳大利亚这些都全部囊括在这里面，反正对中国现在是可以说是这个软硬兼施啊。像刚才讲的这个招，我觉得就是一个硬件拓展，是吧？就是威胁到我们的这个海上航行啊什么。那么软件呢就更多啦，比如说就是妖魔化中国呀，什么病毒的溯源啊，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一定要关注到，他拜登的特点跟特朗普不一样，把西方吹向了集结号以后，他把西方搞成一个反华阵营，所以我觉得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很激烈的、很动荡的一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不是光是三五年，也可能十年、八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联手英国、联手澳大利亚，下一步日本、加拿大、印度，这都有可能，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这个崛起。那么这里面可以是软硬兼施，那么这一次我们理解它是一个硬刀子，它做出来准备亮亮剑准备捅你了，我就这么理解。 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公布的英国八月通胀数据创九年新高，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嗯，主持人好。 嗯，那么秦刚对于上述有何评论呢？ 我们看到昨天英国统计局是公布了八月通胀数据，同比是上涨了4.2%，强于预期的增长2.9%和前值的2%，达到了201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八月核心通胀是同比增长3.1%，也强于预期的2.9%和前值的1.8%。英国八月通胀同比增速创下九年来新高，通胀环比增速是创下至少24年来的最高纪录。其背后的主要推手是去年外出就餐计划压低了餐厅和咖啡馆的价格。去年八月，英国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在疫情后消费并重振经济，在周一至周三的用餐时间向用餐者提供每人50%的折扣，折扣最高达到10英镑。八月整体通胀水平增加的1.2个百分点中，一半可归因于餐饮价格的上涨。此外，随着能源价格飙升，电力成本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大涨，导致运输成本大大增加。那劳动力和原材料短缺也会导致通胀持续更长的时间。而八月份二手车价格同比上涨18%，住房和家庭服务价格也急剧上升，反映了租金成本的上升。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市场预期英国央行可能会在未来收紧货币政策。彭博数据显示，市场预测英国央行将在明年五月份将基准利率上调15个基点，12月份再上调25个基点。至此，基准利率将从目前的0.1%提高到0.5%。市场预期的转变也发生在英国央行八月改变远期指导之后。央行表示，在未来3年将进行适度的收紧。上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也表示，他认为英国收紧货币政策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实际上，从各国的情况来看，现在欧美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高企的情况。昨日我们提到，美国通胀数据虽然放缓，但也是维持在高位。这主要和去年新冠疫情以来，各国纷纷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就是受到疫情影响，去年经济数据普遍增速较低或出现负增长，导致基数低。还有就是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情况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去年以来出现这种明显的增长，带动通胀预期上升。那如果未来欧美经济体能够稳定住疫情，逐步撤出宽松来缓解通胀压力的话，通胀是有可能会缓解的。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对于美国和欧元区的这种紧缩的预期也是逐渐增强的。那整体来看，英国八月通胀的上升客观上会强化英国央行未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尤其是在上周欧元区已经表示出四季度将缩减购债，而美联储本月也有货币政策会议，如果美联储也表示将在年内缩减购债的话，那么英国央行未来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和预期都将增加。主持人。 嗯，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466，欧元对人民币报7.5870，英镑对人民币报8.9099，加元对人民币报5.1004，澳元对人民币报4.715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到2019年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年有26天出现最高气温不低于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比之前30年的平均水平增加将近一倍。 依据这项研究，从1980年以来，以10年作为一个统计周期，全球范围内不低于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呈增加势头，截至2009年年均出现14天，2010年到2019年平年均出现26天，而且出现极端高温的地区更多，不低于45摄氏度的天数也会有所增加。 分析数据还显示，与1980年到2009年平均最高气温相比，2010年到2019年这一数字提高了 0.5 摄氏度。不过全球各地增幅不同，东欧地区、南部非洲和巴西等地最高气温平均提高超过1摄氏度，北极和中东地区最高气温平均提高超过2摄氏度。 研究人员呼吁各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尽快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为越是迅速减排效果越好。 我们再来看世界银行最新的报告显示，假使不尽快减少全球碳排放，缩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那么在未来30年气候变化可能会迫使2亿多人离开家园，形成新的移民热潮。 报告称，气候变化带来的慢性病，比如缺水、粮食产量下降、海平面上升等因素，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气候移民。报告预测，在最悲观的情况下，由于高碳排放和不平等的发展，有 2.16 亿人要在自己的国家内流动。这些人遍布拉丁美洲、非洲、东欧、中亚、南亚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而即使是最好的情况，充分实行低碳排放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政策，世界上仍然可能有44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鉴于突尼斯东北部、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摩洛哥西部和南部以及阿特拉斯山麓中部等地区水资源日益短缺，北非预计将拥有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气候移民，未来可能有1900万人迁移，大约等于其人口的9%。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杨迪、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